酒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涉及到这个业主状告物业公司的案件。那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着重都跟大家说一说物业纠纷哈。那其实呢，讲到物业纠纷哈，非常主要的一类就是这个业主拒交物业费。那业主拒交物业费的理由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即便是在同一个小区当中啊，业主不交物业费的这个原因啊，也是有不同的情况的。这类案件呢，也是法院审理物业纠纷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类型，也是非常传统的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将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业主不交物业费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延庆区，而且啊，在这个小区当中呢，有很多位业主都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呢是一口气啊将几十位业主一并告上法庭。那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跟大家呢来介绍涉及到物业方面的纠纷。那么我们开始还是请宁涛法官呢跟大家讲一起案件。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物业纠纷的案子其实是一个串案，就我们说的串案就可能是这个可能原告起诉被告的这个人数众多的这么个案件，我们叫做串案。这个案子是 原告是谁？ 原告是一家物业公司。这个就是一个物业公司起诉业主要求追缴物业费的这么一个案件。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样的物业的纠纷的案件。 对， 是吧？ 就是追索物业费的案件。 大概涉及到的业主有多少户？ 30多户，将近40户。就是到我们二审法院的。可能一审法院在延庆的法院的时候可能数量会更多一些。但是有部分业主一审之后就已经交纳了这个物业费了。上诉的到我们这大概有30多户，将近40户。 追索物业费的案件，一般情况之下物业公司可能都诉求比较简单，你要交钱是吧？ 对， 我给你提供物业费这么多年你没交钱，所以你要交哈。那么这起案件一审的时候是个什么结果呢？ 这起案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因为在一审的审理过程之中，这个法院就是一审法院是认为这个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的过程之中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包括这个卫生啊、安保啊、绿化呀、公共设施维护等方面，他们认为都是存在了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是对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进行了一个打折的处理。就比如说我每人每平方米每个月是3毛钱，他对于这个标准做出了一个调整，他说收1.5毛，相当于对这个物业服务的标准进行了一个打折的处理。 就是说你物业公司的确提供服务存在瑕疵， 对， 所以呢业主可以少交。 对， 谁上诉了？ 物业公司。 哦，物业公司上诉了。 对啊，当然了，哦，因为对他进行了打折呀。而且不是对整个的物业费的整体数额进行打折，而是对他的收费标准进行了一个打折。这个物业公司的意见就非常大了。 他主要的意见是什么呢？ 他主要的意见一个是认为说自己服务是达标的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他就认为说这个之前有生效判决是全额支持了他们的这个物业费的请求的。 哦， 然后第三个就认为说你也不应该对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打折。 那作为业主来讲，在二审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意见？ 因为物业公司这个上诉了，再加上这个业主的人数众多嘛，这个其实我们二审处理的时候还是就是能够感觉到双方这个对立的情绪是很激烈的。他们是业主是同意一审判决的，因为相当于是一审判决做了一个打了一个五折。 这个物业公司它在这个小区当中所提供的服务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吗？ 我们根据就是二审时候我们也去现场看过，这个物业服务吧，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么一个过程。一审法院之所以做出这个认定，一个是基于一审法院就在当地可能对这个小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小区确实矛盾比较激烈啊，因为这个发生过这个业主去相关部门就是维权的这么一个情况。 哦，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认定说这个物业，包括我们后面跟这个物业公司谈，物业公司也承认他们在这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瑕疵问题。 哦，你能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在哪些地方有一些瑕疵和问题呢？ 这个一审当时查的时候也都说了，可能在卫生呀、安保、绿化、公共设施维护方面，它都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安保，它这个监控常年不开 啊， 对， 就是有探头不开， 对，或者是说它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不及时，就业主有房屋有漏雨的现象，可能多次报修啊，没有及时处理啊。就这些方面。 这一件事情啊，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是很多很多事情积累到一起，业主们整体的怨气就很大了。 是啊，业主之间的情绪容易互相影响。 没错没错，而且长时间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些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改进，那么业主们肯定就会有很大的意见。我们这起案件是最后咱们承办法官们是到延庆然后进行现场的处理，而且驱车了好多个小时啊。那么这起案件咱们为什么一定比如不在一中院的法庭里面开庭，而是要一定到延庆去现场看一看呢？ 其实中间还是有一些故事的 啊， 因为他这个当时因为涉中的人数众多，其实我们二审法院对这个一审的处理的这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对，然后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程度上一个就涉及到将近40人的这个案件改判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前期也是反复的跟这个业主进行沟通，还是希望说物业纠纷双方能够协商的解决。 嗯， 这个对业主也好对物业公司也好，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处理结果。 嗯， 但当时这个业务近40户业主我们是挨个都打了电话进行协商的。 哦，哎呦，那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得花很长时间。 对，这个我们这个案子是分成，我印象中应该是三个承办法官嘛，每人十几件嘛。其实在前期的时候很多业主就是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调解方案的。 哦， 所以当时我们相当于是去延庆是希望他们能够现场把这个调解协议给签署了，然后就及时履行了，就不再产生后续纠纷了。但是其实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业主就聚集在小区的门口，这个情绪是很激烈的。就相当于我们可能前期跟他们说的一些调解方案呢，可能业主后面就考虑考虑啊，他就可能不同意了。对，相当于所以说就在现场我们又和业主进行了沟通。我们三个人去了之后也是相当于把他业主分成了分波嘛，业主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情绪 啊互相影响。 对，互相影响。我们就相当于是每人负责一部分的业主，然后因为每个业主其实来说啊，你看着这个请求理由都一样，其实落实到各家各户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业主是说我其实就是因为漏水是吧，我就是因为我这个漏水的问题老是不给我解决，我才不交物业费。对，然后有的业主就是说我就认为你这个服务本身就不达标，我们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就是觉得你这个绿化呀也不好什么的，就是每户的业主的情况其实不一样。所以就针对每一户业主的情况我们就是又分开来就是进行了调解的工作。对， 这个调解物业公司需要在旁边待着吗？还是说咱们法官先跟业主先单独先聊过然后再说？ 因为这个当时就是我们去之前没有就是预料到业主会就是相当于是 在电话里头已经同意的调解方案，他们相当于是现场又做了一个变更嘛。 啊、 所以当时其实物业公司是在现场的，因为物业公司就认为说我就可以签署这个调解协议了。 去延庆之前咱们打电话的时候物业公司也跟他沟通过了。 对，肯定，因为调解必须双方同意嘛，其实法院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嘛。 结果现场情况又不一样了。 对。 哦，那这时候物业公司在旁边待着，那物业公司怎么办呢？他们 就物业公司其实在现场的话也只能说是配合我们进行这个调解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问，就是看到这个小区这个业主家里面的具体情况，会问物业公司，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然后物业公司有的时候他就会说啊，就做出适当的解释，但是其实在调解的过程中吧，物业公司也不能够太情绪太激动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说做平和双方工作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三位不同的承办人，每个人手里有十几个案子，那他需要分别跟十几个当事人业主要一个一个的来谈是吗？ 其实当时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能看得出来是有几个业主相当于是这个意见比较多的，有些就在这个小区里头还是比较有威信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就相当于是找这些就是在小区里头看着比较有威望的呀，年龄大的呀，能说得上话的呀，业主给他们做做工作。其实有一些工作做通了之后，就是很多业主也就是同意了。后来包括我们大部分业主调解的时候，有很多业主都是在延庆还上着班的呢。就是直接就从单位过来就把协议给签了。 那后来咱们怎么做通的工作呢？比如说漏水的怎么办啊？比如说物业服务的瑕疵怎么办啊？ 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是当听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就比如说这个物业纠纷里头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个物业公司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交织着有些是开发商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个因为涉及到物业纠纷了嘛，可能业主把矛头都指向了这个物业公司。而且我们在调解的这个方案里面是对这个费用进行了一部分的减免的处理的。 刚才您说的一审法院是对收费的标准进行了打折，您刚才所说的费用的减免，这个虽然说表面上看其实都是减钱了，但是好像不太一样是吧？有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一审法院是对他这个服务的这个标准就是合同里面约定的，比如说我是3毛钱一平米，就是每月是这么一个价格， 就我们打个比方， 相当于是直接是就把它砍了一半的价格，认为说标准上你就应该是1.5毛，但是这个物业收费的标准很多是经过备案的。 对， 包括说这个可能对周边的小区也都会有影响，因为我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区域内，可能人家这个物业服务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一个政府指导价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对， 你服务不达标，你只能说这个我应当收你，比如收你1000块钱的物业费，我打一个9折，这个都是可以考量的范围。但是你对于这个合同约定的这个标准问题，我们认为是不宜做这个处理的。 物业费的减免，这个就和标准的改变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就是根据你物业服务的过程中你的履行的情况是不是具有瑕疵，瑕疵的程度而言，这个是可以作为调整的。 那这起案件后来这个现场达成协议的业主多吗？ 应该是30多个案件，大部分业主吧，30业主达成了调解协议。 都有多少的减免？都是 那他那个我们基本上一批案子的这个调解的过程中它的调解方案是一样的。对，不是说数额一样啊，就是说那个调解方案，比如说打7折呀或者打8折呀，这个方案肯定是一致的。 但您刚才说了每家情况不一样啊，有人家漏水，可能有人家有别的问题。 但这个因为在调解过程中跟我们这个做出判决的这个案子中就不一样了，就不能够 就是说分得那么细了。 哦， 对，因为调解本来就是一个双方协商让步的一个过程。 那后来这些已经达成协议的这些业主，那他们欠的钱就现场直接就交了， 很多都是现场履行，其实数额没有多少，因为它就是一年的物业费，很少。 哦，就一年的物业费， 对，很少，就是也是说这个物业公司要撤了，要撤离了。所以这个钱数本身其实有的也就是一千块钱，几百块钱的事儿。 嗯嗯，那有那种没有达成协议的吗？ 有个别的业主就是没有达成协议的。 后来什么结果？ 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经过合议厅的研究，就对于这个部分没有达成协议的这业主的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进行了改判。改判的理由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认为一审直接对这个收费的标准进行打折的处理是不太恰当的，但是鉴于这个物业公司确实存在着履行方面的瑕疵，然后对于数额进行了减免。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呢，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绝大多数都做到了案结事了， 对， 是吧？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事儿解决了，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后面的一些物业费的缴纳，这怎么办呢？因为物业公司起诉的可能是前年呢，那虽然是物业公司要撤了，那今年的呢？ 我们这个案子中，因为是物业公司撤离之后，相当于是就是这一段诉争期间的物业费了，但是你说的那个情况确实存在，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物业纠纷就是二审就是调撤工作越来越难做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前期可能是小区的业主和物业公司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可能是通过减免物业费的方式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是后面又换了一个年度又诉，那么在诉的过程之中，这个物业公司就很多就是明确的拒绝调解了，因为我前一年给你打折了。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就是一味的让我们物业公司这个打折，所以说双方的矛盾也确实是比较激烈的，这个调撤工作也比较难做。 我想问一下李法官哈，我们法官就这种物业纠纷的案件去现场进行了解，对双方进行调解，和我们在法庭里去断案，您觉得在现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关于尤其是对于这个物业费的这个纠纷啊，这个确实还是现在我们主要的一个物业纠纷当中的一种类型，而且案件也是最多的一种，而且确实涉及到群体性纠纷啊，也比较常见。所以呢，对这一类的这种纠纷呢，从院里啊，从厅里也是要求，就是说尽量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群体性的纠纷。那么调解呢，可以做到及时这个解决案件，来解决矛盾，做到案结事了，是吧？这个从不管从法律效果，从社会效果上来看呢，它都是比较好的一种这个途径。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呢，这个当然做调解啊，你肯定得需要和双方有一个沟通， 对 啊，他有一个了解，他有一个亲近嘛，咱们说是吧？做工作嘛， 对， 做老百姓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你在法庭里面那种环境和氛围下，那肯定不如我们到现场去，是吧？然后一方面呢，这个可以实地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情况， 对， 因为 这小区到底是什么样子，业主们到底为什么不交物业费啊？ 对，因为有时候在法庭里只是靠双方提交的证据，不一定能够反映得很清楚，对不 对？ 到现场你实际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啊，有助于对这个案件他做这个判断。另外呢，我们觉得呢，对于这个从便民上来讲，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有好处吧，因为这个可能你像这个案件在延庆啊，需要这么多的人到法院来，因为从延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路途也很遥远，是吧？这个可能他们要如果下午开庭的话，一般我们像看到有延庆的案子，如果实在需要到法庭来，也都是一般都排在下午 啊，因为他来就是要花好几个小时， 可能一说坐公共汽车来，可能从早上从六点五点左右了，还有一些当事人可能头一天就来，先在这儿 住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也这个建议这个希望承办人呢能够下去。这个从便民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也是我们对法官也有这么一个有要求，所以呢，对这个案件呢，对调解来讲呢，到现场去跟这个实际去了解情况，也有助于来解决这类纠纷。 那从现在目前实际的效果来看哈，是不是到现场去的效果真的是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更好呢？ 对有一些案件来讲，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分情况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到现场去，一个是分案件的情况，如果有些确实需要到现场去勘验一下，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我觉得法官可能也会有一个有一个判断啊，他需要觉得需要去了解，那这个肯定他会去的。那如果从证据上，从一些情况上能反映出来这个案件的一些有基本事实能认定的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是说有绝对的啊，非要到现场去，根据案件不同的情况来对待。 那从目前已经这个现有的这些案件来看，去现场去处理纠纷，跟物业公司也好，业主也好，去面对面的解决这个问题，效果是不是要比这种在法庭里面调解的效果要更好？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啊， 因为毕竟你这个在法庭里面是高高在上嘛，有点那种，因为穿法袍又开庭是吧，可能很严肃啊，很严肃。我觉得这个但是呢，如果私下里面是吧，跟双方来有一个近距离的一种接触的话，能让这个双方可能觉得更信任啊，然后这个双方能坐在一起，能一个有一个更轻松的一个环境来了解这个来说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帮助。 的确是哈。那么我们通过这起案件呢，也发现说，就是说涉及到这种拖欠物业费的这类案件，其实在物业纠纷当中的比例啊，虽然说现在的物业纠纷形式多种多样哈，但这类案件可能还是占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那我们作为居住在一个小区当中的业主，可能都会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这样的意见哈。您觉得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物业公司服务的瑕疵，我们从这些案件来看，作为业主怎么能够从怎么一个角度来说，他就是能够更好的更理性的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而是不要简简单单的我就是要通过拒缴物业费的方式来进行对抗。 我觉得一个方面呢，这个当然他如果认为他有些问题啊，可以及时向这个向物业公司来反映是吧，来提出啊，因为这个业主呢毕竟是这个咱们可以说是这个小区的主人是吧，这个我对这个我所居住的环境啊，我有某方面的意见，可以及时的向物业公司来反映，或者呢向业委会来提出是吧，这个另外呢我觉得呢还有就是对一些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啊，应当适当的有这个有证据意识啊，这个因为从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来看呀，确实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这个业主啊胜诉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啊， 我们当时 这是拖欠物业费的纠纷 对 是吧， 因为这个我们当时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因为这个也可以也这个也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业主相对于这个物业公司来讲，这个可能还是具有这个弱势的这么一方面，那么从举证能力上来讲，可能这个达不到法院所要求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在具体的这个如果遇到这些不满意的地方啊，及时保留一些证据，这样呢也便于以后这个对于自己权利的维护和主张啊有帮助。 那您说的比如及时保留一些证据，比如业主对哪些什么样的服务不满意，他怎么能够去及时的保留呢？ 我想这方面比如说这个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有拍照的方式是吧，认为这里面它这个有存在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有垃圾没及时有清理啊，或者怎么样有拍照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可以我主张的权利的时候，比如说对物业像物业公司发的一些函件啊，我也可以做一些保留是吧，证明我主张过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我一而再说再而三的来主张 啊，对， 也没有得到解决是吧，我觉得像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折射出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好，谢谢。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陈科难遇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